在周一的清晨用尽一切奔向你。今天的早安闹铃亲情歌曲来自周笔畅。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经过了一个周末，我们又见面啦。现在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签到的这个消息了。当然呢，天气比较寒冷啊，大家现在呢开车出门都比较多，所以可能在路上会稍微堵一点点，不过可以稍安勿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好，我们来告诉大家今天早晨天气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4度啊，今年以来给大家播报的应该是早晨气温的一个最低值了。那么天气寒冷，所以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今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适宜大家户外活动还有交通出行。那么昨天晚上啊，大家应该已经收到很多朋友关心的短信了，明天要降温了，穿厚一点，什么秋裤啊，双层秋裤啊，加绒的秋裤啊，都赶快加起来。那么本周呢是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的，晴天也会比较多，那么偏北风也会比较明显，扩散条件比较好，但是就是气温持续低迷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天气比较干燥，还要注意多喝一些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是-8度，最大相对湿度50%。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应该上周已经知道了月月鸟小哥哥本周请假了的消息哈。请假了之后呢，当然我们是有代班 DJ 的，哎，是谁呢？我上周预告了一下，不过大家还可以稍稍再期待一下哈，看看这周我们的前三天会有谁来陪伴大家。同样的，本周我们的周二的图片 battle 还有周三的视频 battle 也将是由这位神秘人物和静鱼来一起跟大家完成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先来点名看一看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分别是，来恭喜一下，今天的第一名是 ZW， 第二名是 Mr. Fun， 第三名是猫咪，第四名是徐文，第五名是阿花，第六名是布丁娘，第七名是梦之魂，第八名是贺影，第九名是八幺习习，第十名是飞鸟。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感觉好像新老朋友各占一半吧。那么今天呢，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有吐槽耗神的哈。来，耗神你给我出来，2分，我的右手手指已经点麻了，才得了2分，这是晨晨在吐槽啊。耗神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个随机积分关掉啊？我已经连续一周签了1分了，我超生气的。我觉得自从上次他把我的积分清零了之后，就给我设置了一个只要静鱼签到就给1分，我决定我要找浩师谈一谈。好了，那在这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啦。今年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2019年的春节档啊。从影片的数量还有质量来看呢，都可以说是最强的春节档了。因为数量呢有13部，既有宁浩导演的《疯狂三部曲》的中篇《疯狂外星人》，还有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以及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还有主打新年合家欢的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那么我就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神秘人物了，刚刚烘托了好长时间。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嘛，来替郭鹏代班的是我们，来欢迎。 哎，早安各位，我是思萌。 是呢，思萌终于啊，庐山真面目揭开了。 对， 那要先问一下，2018年你看过最满意的电影是？ 说实话，你的这个东西我是之前在先查了一下之后我才开始梳理的。 你还查了一下？你今年没有看电影吗？ 好像还看的蛮少的， 就今年没怎么看电影，专心工作。 静鱼来说一个吧。 直接丢给我啊。 对对对， 那我丢一首歌给大家吧。我觉得我们的宣传片花就已经说明了我今年最喜欢的，对，我今年最喜欢的电影就是这一部，就是《西红柿首富》。所以 烧我的， 对，你看卡路里我用过很多次了。 对，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2018年你看过最满意的电影是什么？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吧。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小蛮腰，天天滴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草 明明是妈妈说吃完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拜拜咖啡因，戒掉可乐戒油腻，沙发外卖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来来后转机，保温瑜伽仰卧起，风干单车不拉提，保温杯里泡枸杞，来来深呼吸，蒸发液泡有机米，平凡压力化成绩，不达目的不放弃，交集音乐互动陪伴你，按时早起好类型，好歌给你来打气，努力我要努力，活力慢慢上班去，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鸟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此刻有准备，下一刻更精彩。12月1日至31日，斯柯达服务节为您带来冬日温暖，邀您尊享底盘及制动系统免费深度检测，购买原厂保养套餐可享买3赠1买5赠2优惠，活动期间更有机油升级等礼遇，现在关注经销商微信公众号注册成为会员，还可领取服务节超值优惠券，更多惊喜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20-1111。 斯柯达，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欢乐你的上班路， 清晨皮一下很开心，刚刚放了一下卡路里哈，又接着把我跟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宣传片花，哎呀，今天来了这个新成员，我们要问一下思萌，第一次听到我们俩这个宣传片花出现在你的故事我的歌当中，有没有一种特别违和的感觉？ 就是我感觉有一种咱们在私底下 KTV 那个画面跃然于眼前，你知道吗？就果真是你们两个人的风格，而且对对对， 就刚刚非常恬不知耻的，然后在火箭少女唱完之后还又把自己的这个片段塞进去跟大家预告了一下， 你们的这个片花应该是咱们的节目里面我觉得宣传里面最有新意的了。 2019年呢，还是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会欢乐大家的上班路，不过今天呢是思萌和静瑜来一起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哈。刚刚听到了这个火箭少女的卡路里，段俊贤小坚果跟我们说，哎呦，我以为火箭少女增加新成员了呢，你看这个话说的我多开心，人家可是从101个少女当中选出来的，哎，我这空降不太合适吧。 他是说这个新成员是说的是月月鸟小哥哥吧？ 我是我，你今天早上可是要跟我搭档的啊！ 哎呀， 刚安妮优太也跟我们说，哎呀，无缝吓人，真的，静瑜你这没有一点点防备就把思萌供出来了。我刚刚呢又发了一下"思萌"两个字，哎，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哦，还有小视频。 是的，就收到了之前思萌来代班的小视频。不过我之前应该也跟你预告过，就本周二跟周三还是有这个小视频还有图片 battle 的。 没有这个同。同志们，静瑜并没有给我预告啊。 对，现在给你预告一下，健身的图片、视频什么的可以准备起来了哈。 好好， 来看看今天大家跟我们的互动话题：2018年你看过最满意的电影？你刚刚问我了，我回答的是《西虹市首富》，因为我觉得就是 笑点与泪点齐飞嘛。 而且有你最喜欢的王力宏吗？ 对，卡路里啊，王力宏，不要戏哄王力宏就好了。 来来来，包括这个郑小娟还说必须是海王。嗯啊，这也是最近这个 DC 里面很受关注的一部电影了。 是，那么长笛给我们提出来的是今年的春节档，说《唐人街探案二》这一次呢走出了国际范，而且还有文化输出，哎呀，就觉得特别的棒。 陈留言说最满意的不知道是哪一部，但是呢最不满意的就是复仇者联盟嘛，看完之后直接哭晕在电影院里面了。 就因为灭霸响指一响，然后这一半就没有了是吗？哭晕在电影院也是有点夸张吧哈。仲尼提到了说悲伤逆流成河，哎，这是今年让我可能就是因为我预期打得比较低嘛，但是呢没有想到看完之后觉得真的还不错的一部电影。 我跟你感受是一样的， 对吧？ 啊，对，我没有进电影院，在电视上看，但是 是，我也是， 整体还不错的。 还有狗十三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电影哈，他说这两部真的都是哭晕我了啊。那红色部队呢说，哎呀，思萌你真的是音乐电台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今年因为代班太辛苦了，所以都没有什么机会去电影院。但是你刚刚也说了做过功课了，所以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 这个。我前段时间刚看的《小偷家族》 啊，是是是是是， 对吧？ 这个 电影我有一个特别强的感受是，千万不要在吃完中午饭之后昏昏欲睡的时候去看，因为中间有几个对吧？哎，对，很容易睡着。 对， 但是整体节奏什么的还挺喜欢的， 节奏比较慢哈。那么现在呢，有大数据预测了，2019年的这个春节档呢，它的上座率可能会超过50%，因为刚刚我们分享了嘛，今年这个春节档堪称是明年的春节档哈，19年我现在都傻傻换不过来，可能会称为是最强的春节档，因为有13部影片， 有这个宁浩的疯狂三部曲的中篇《疯狂的外星人》，包括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还有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 以及刚刚提到了哈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那么还有将近一多半的用户说并没有确定在春节档的时候会首选哪部影片带家人去看，所以说呢今年这个明年对不起，马上要度过的这2019年的春节档的票房冠亚季军究竟花落谁家，还是留下了不少的悬念。不过在今天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2018年你看过最满意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saw you on a Sunday in a cafe, and all you did was look my way. And my heart started to race. Then my hands started to shake. Yeah. I heard you asked about me through a friend, and my adrenaline kicked in. Cause I've been asking about you too. And now we're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baby, when I think about you. Yeah. Talk a little too much. I talk a little too much, yeah.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I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I get a little excited. In the rain, a couple blocks to your apartment. You told me to come inside. Got me staring in your eyes. And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but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to me. Ah, what you're doing to me.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I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I get a little excited. Baby, when I think about you. Yeah, when I think about you, babe I'm not afraid to die. Nervous 来自 Shawn Mendes。 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我是思萌。 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2018年看过最满意的一部电影哈。思萌刚刚也提到了，说自己最喜欢的是《小偷家族》嘛。 哎， 就这部电影呢，日前也是入围了 BBC 评选出来的2018年的十佳影片。 嗯， 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小偷家族》，还有《蜘蛛侠：平行宇宙》以及《寂静之地》， 对， 还有一些颁奖季的热门的影片， 比如说《宠儿》啊，冷战啊，还有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等影片。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华人女导演赵婷的新作《骑士》入选。 那么 BBC 评选出来了2018年的十佳影片片单，我们也来分享给大家吧。就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寂静之地》、《小偷家族》、《冷战》、《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宠儿》，还有 《蜘蛛侠：平行宇宙》、《骑士》、《叶落无痕》、《登月第一人》以及《甜蜜的国度》，一共十佳影片啊。 是，我觉得可以放到自己的 list 里面了。然后放假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放到这个假的时候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再好好的看一下吧。现在看到了大家更多的答案，任静说必须是《红海行动》啊， 哎， 真的是太燃了，看的时候热血沸腾的感觉。 还有这个小懒猪说《找到你》也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电影啊。 对，这也是后来我在这电视上看的，当时没有来得及去影院。 好，这个话就不用再说了，咱们俩在电视上看就不算是进影院来做贡献吗？ 对，但是毕竟是看了嘛。 对对对对， 2018年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看的啊，最满意的一部电影依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分享给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思萌应该也会比较熟悉一些哈。 哇，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就已经心花怒放了。 这首歌曲呢叫做《故乡》，这也是李健为当时《小偷家族》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演唱的宣传推广曲。 阳光照雨无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鱼儿游，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今在何方。 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记得和我一起哦。哎，你说我是能把你唱到入坑，还是唱到沦陷？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小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的音乐早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鲸鱼想教大家一个非常应景的早餐搭配神器，包学包会，明天在早餐餐桌上就可以使用了。那么我们的食材也非常简单，只需要黄瓜一根，草莓一个，煮熟的鹌鹑蛋一个，再准备一丁点的胡萝卜或者其他暖色系的食材也都可以，两颗黑芝麻，牙签，加上沙拉酱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把草莓的底部切平，为了让它可以立起来，然后在草莓的三分之一处切开，将切开的两部分草莓中间挖出一个小的凹槽，然后挖一小勺沙拉酱放在挖好的草莓凹槽上面，在这个沙拉酱上把刚刚准备好的鹌鹑蛋包皮堆上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把另外一半的草莓蘸一点沙拉酱盖在鹌鹑蛋上面，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两颗小黑芝麻点缀在可爱的鹌鹑蛋上面，就像两只小眼睛一样，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明天的早餐各位不妨就可以尝试一下，也为你的早餐增添一些特殊的氛围。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许巍的这首《礼物》，希望各位宝宝们明天起床，床头的袜兜里不仅堆满了礼物，还有美味可口的早餐可以吃。 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远，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音乐早餐， 活力满分的音乐早餐，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思萌。 今天呢，在音乐早餐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两天比较适合做的搭配早餐的小甜点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会呢？反正刚刚思萌是放大话了，说很简单嘛，两分钟就会了嘛，两分钟就做好了嘛。所以我明天早上能吃到爱心早餐吗？可以吗？ 这个明天早上你还管我要照片吗？ 要，还是来照片吧。 哎，但是我想问一问静瑜，你们平时就是你跟月月鸟小哥哥会在节目里面关于早餐讨论吗？ 讨论啊，月月鸟小哥哥永远都是吃的最多、跑的最慢的那一个啊。对啊， 这个他在外面肯定是狂打喷嚏了。 就大家现在就在建议说，我们两个换一下节目做，就让我去做早安快跑，因为毕竟你看这个身材摆在这里， 蛮适合的。 让他去做音乐早餐，你看，毕竟那个身材摆在那里。 那 对对， 我告诉你，可能这个东西没做完就已经吃完了。 对，就月鸟小哥跟我分享过，基本上他做饭是不出厨房的。 哎，跟我一样啊。 你也是 啊？对，我们都是图省事的那种。比如说我们来做草莓， 也不摆盘是吗？ 我们洗了一筐草莓之后尝一个 OK 结束了，一直尝到最后一个就站着吃完了。 对对对，然后最后再把筐洗一洗。哎， 对对对， 结束了是吗？ 对， 太懒了简直啊。刚刚呢，赵倩跟我们说开车的路上特别困哦，听到了我们早安音乐秀2019年的宣传曲，立刻清醒起来了。应该就是第一句的那个哇哦，直接叫醒各位啊。 哎，没错没错， 感觉比咖啡都有效。那么醒来之后呢，就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2018年看过的觉得最好玩最有意思最感动的一部影片是什么。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你看唐平就说了，一定是龙猫，说这次呢没有看都每次看都很欢乐，而且长大之后啊，更懂得了在艰辛的日子里面更懂得要快乐的生活，生命才会有意义。这也是当时宫崎骏老师或者说龙猫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受嘛。 对，他说也顺便还了一下宫老的电影票啊。 哎， 看了宫老那么多的电影，所以现在只要他电影上映的话就会去还一下电影票。昂波里波跟我们说，无双这算是港产电影近几年非常良心的作品了啊。无论是从演员阵容还有剧情的设置当中都很棒啊，各种剧情反转真的是太棒了。还有动漫也提到了说这个无双都非常不错。确实这是今年唯一让我二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 西红柿首富都没有让你二刷？ 西红柿首富我只不过把他们的主题曲唱了2遍而已，20遍吧差不多。还有那个路通的那个我想膨胀我就膨胀， 对对对， 就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很经典。 哎，对，很开心。还有西西然也说什么风诅咒大护法也是动漫电影里面的一个良心之作了。 对，风宇宙大护法中国动画电影的良心之作，深刻而不失幽默。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2018年你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然后从上周开始呢，很多人开始关注了这个林忆莲暌违6年之后推出的全新专辑《零》，首播主打歌曲《沙文》的 MV 在20号首播，而且这首歌也是由苏打绿、吴青峰来填词，五月天阿信编曲和和声。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程一折，全部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听的一首歌，瑜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appy Hour， 大家应该在歌词当中也听到了，来自 Charlie Cole。我们听到的 Happy Hour， 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也可以收获到非常开心的时刻啊。尽管今天早晨看了一下这个路况，还是有一点点堵的。那么呢，希望大家在我们欢乐上班路的陪伴之下，可以有一些好的心情。刚刚我们分享了是林忆莲刚刚推出的新歌嘛，叫做《沙文》。 对。 那我们也接下来回顾一下她的老歌，而且这次呢，不是我们要回顾，而是。 演艺大世界2019上海国际音乐剧节，也要把他的一些歌纳入其中了。 嗯，对，发布了这个参演原创华语音乐剧的剧目，比如说除了《聊斋》《寻找声音的耳朵》之外，还有就是李宗盛作品音乐剧也将与观众见面了。这就是接着刚才静瑜的话，其实是帮着林忆莲去见见老朋友。对，这一部音乐剧呢， 是 对将融合李宗盛众多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并且结合到北京环球百老汇丰富的现场娱乐演出经验来进行制作。 是的，那明年11月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之后呢，将在整个亚洲甚至美国的百老汇来进行巡演。刚刚提到啊，会融合李宗盛众多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应该也有接下来的这一首吧。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夜流连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 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FM，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FM，最好的。

我这就去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na， 我叫他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他叫做 Margarina， 他叫做 Margarina， 他叫做 Margarina，我叫她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刚刚结束了早安快跑的，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思萌。 哎呀，我们老朋友公野叶敏真的是郭老师会生气的，他说郭老师你别来捣乱，今天是思萌带班，干嘛来捣乱， 还要来刷存在感啊。 对，他又说真正的早安快跑 DJ 来了，郭老师你可以休息几天了，毕竟带领着大家跑了一整年也没见瘦几斤，对吧？ 嗯。 而且思萌确实明年还真的是有一档类似早安快跑的节目，哎，在我们节目之前播出。 对对，早上6点也是工作日，在你们之前叫了6点活力派，也是用音乐和运动的方式来跟各位这样一个唤醒的感觉吧。 对，再过一个星期就要播出了。 嗯，对， 对。 然后呢，月月鸟小哥哥这个时候应该感受到了被支配的恐惧，他明天这个早安快跑还 怎 么做 呀？ 是，还好意思介绍大家跑步机吗？ 嗯， 正确跑步机以及健身的打开方式，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之前思萌代班的时候有跟我们分享过一段自己健身的小视频啊。 那天郭鹏看到我之后在单位里面拍拍自己的肚子说，思萌快看我瘦了没有，我看到 他怎么好意思， 我看到浑圆的肚子摸了一下，我说瘦太多了， 对，一块腹肌， 哎， 真棒， 真的是， 哎呀，思萌你快拯救一下他吧。 嗯， 明年就强烈要求他每天早晨他来上班的时候必须得听你的节目， 我来录节目的时候让他在旁边跑步， 哎，这个可以啊。嗯，希望大家可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晨记得吃早餐，也要记得运动一下。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依然是神仙打架环节之蔡依林发新歌。 哎，没错，21号呢晚上发布了新专辑 Ugly Beauty 听歌会，然后专辑当中呢也是除了怪美的除清风填词之外呢，新歌玫瑰少年也是邀请到了五月天阿信作词。 对，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最近虽然是神仙打架，可是这些仙女们呢找到了这个背后的制作团队好像都很像。嗯，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林忆莲的那首沙文是由吴青峰填词，阿信来编曲以及和声的。那这一次呢，青峰跟阿信也是参与到了蔡依林的新专辑当中。那么还有一首歌叫做甜蜜蜜，是秘密的这个秘密哈。 嗯， 还挺好玩的，就蔡依林就嘲笑就自嘲嘛，自己去年金马奖表演的时候唱了一首甜蜜蜜就走音失常了，那么现在就自己写了一首歌来笑自己当时。 哎，我发现能把这歌唱的走音也不容易啊， 是吧， 有意识的。你看静瑜就是啊， 你看你看，所以我能 突然很想夸一下 仙女打架吗？ 来来来，我们先看看蔡依林啊，这个，嗯，当然还有这个很多啊，包括刚才说到了一个甜蜜蜜，所以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自嘲之后也能获得更多歌迷的喜欢。包括新歌如果我没有伤口是由小雨创作的，也是决定想探讨一下爱与关系，包括自己承认曾经很害怕失去没有安全感。 对， 新专辑里面三首情歌其中一首， 对，只有三首抒情歌哈。 嗯， 跟之前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大部分就是风格比较多样化嘛。那卓琳的这一张专辑呢其实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嗯， 因为之前的时候每年啊，年底给你们发新歌我去做翻糖蛋糕啦， 对， 年底给你们发新歌然后我又去干嘛干嘛了，总觉得都是在不务正业，没有再好好发新专辑， 这次终于发新歌了啊。 是，那新专辑呢大家现在听不到对，我们现在听到的还是之前的时候的一首老歌，当然舞娘哈，蔡依林。那新歌怪美的可以持续锁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稍后为大家送上。 转眼我换所有时间，再一杯那古老神秘很喝水，我想在额头的帽檐揭开了经典，我要抽筋数千年的关键，只诉说遗忘的爱恋，听所有戏白戏在我的眼前，让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尘嚣看不见你沉醉了美，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故事刻画在旋转的指尖，痴痴的追随，这一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Katy Perry, California Girls. 哎，那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北京 Girls， 不知道读不读？现在呢，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抱怨说，哎，这边红绿灯好像放的时间特别短啊，然后这个弯拐不过去啊。没关系，稍安勿躁，反正已经堵在路上了，那就跟领导请个假呗，那还能怎么着呢？ 对，欢迎各位调大收音机，可以在堵的路上来听我跟静瑜来主持的早安音乐秀。 哎呦，我们两个真是各种贴金啊！刚刚呢，有朋友发送了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哇哦，惊叹哦！那我告诉大家啊，我顺便把健身这段小视频重新回顾了一下，然后呢，思梦就说没看够。哎呀，你说人大家的心情居然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呢？ 对，怎么就那么默契呢？我怎么看不够自己？哎，这个话我啪啪啪还打脸了，打脸了。 周三的时候啊，还会继续有一轮小视频 battle。你要继续放这种健身的照片，那我真的有点慌啊！我要放什么呢？我得找找我自己的才艺了，我去挖掘一下， 把你的舞蹈展现出来。 不，我去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艺术天分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决定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以及排练的配套设施，因为他们上个周末举办了一个开工仪式。但是为什么要特别推荐他们呢？因为他这个地方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东门南侧区，也就是说直接莅临三里屯的时尚街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单体专业的音乐厅。 那该建筑的设计方案呢为联浴方案，主体建筑呢音乐厅的外观呈半透明，呈这个融合了莲花的形态，玉的温润质感，而音乐厅的内部穹顶呢也是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自然光线从顶部投射下来呢，弥漫在梯田葡萄园式的大厅里面。你看看这形容词儿， 说的我就特别想去。 哎，这写软文的真厉害啊。当然了，这个厅啊是刚刚举办了开工仪式，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跟大家去见面。不过在这个音乐厅的顶部呢还预设了很多的多媒体投影机的机位，所以可以通过360度的影像来投射音乐作品的意境，也为将来大家可以在这个厅当中感受多媒体音乐会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啊。那这一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新的配套工程还有这个音乐厅呢，正好是建在三里屯时尚街区，我觉得这也是意欲向年轻人靠拢一些吧。 对对， 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接下来听到的这个你知道是什么乐器吗？考考你。 小傻瓜，这不是大 贝斯， 不是大提琴，是贝斯厉害。 低音贝斯。 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四个金。明天的微观一堆人群听不到，看见邻居真正凌晨，越谈越难挣，我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那是我的人。人潮人潮造成回应，钞票钞票就不靠近，这干嘛进去有点不开心。隔壁电台我的音乐档，北京放情感表演流程，不敢再讲音乐，从头微笑只看你怎么办。

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不羁来自吴建豪，开启了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2018年大家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电影啊。那么其实呢，答案都非常的集中，我们再来数一数刚刚没有被提到的一些答案吧。比如红色部队问我们说，没有人提到毒液吗？毒液多好看啊。 还有这个大军也说了，碟中谍6也是比较不错的。 是，还有 飞虎队啊，跟我们提到了说，哎，近些年的印度电影都很棒，你们发现了吗？特别是今年啊，上映的印度电影特别多。当时看那个格格老师也觉得特别的感动。 哎，还有这个蓝池他说了，快把我哥带走。 哎，这也是由新生代演员来挑大梁的一部电影哈。前段时间是刚刚刷过，我觉得哎还不错哈，挺感动的。那么太子也跟我们说，除了海王，最满意的就是蚁人了啊。这个漫画的两大巨头争奇斗艳，真的是蛮好看的，也让大家对2019年的这个影视有了更多的期待。毕竟刚刚有人说，被灭霸伤了心的这个复仇者联盟4也将会在明年上映了。 没错没错，好多电影包括音乐也都是我们在接下来值得期待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一个头条资讯，就是杨千嬅12月20号来到北京，宣布全世界巡回演唱会 My Beautiful Life 美满人生将于明年正式开启， 并且呢，她公布了她已经加盟到了她的丈夫丁子高开设的正向文化娱乐公司。那么这一次的巡演就将由夫妻二人联手来打造了，首场演出确定了在广州，不过大家不用着急哈，马上就会登陆到北京、还有武汉、成都、深圳以及悉尼、墨尔本这些海内外的城市，总计将会超过50场开唱《我的美满人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千嬅，给过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失恋当中的女生勇气的这一首《勇》。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伤痛，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代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勋章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he time, baby, we meant to be. You got me smiling all the time. 'Cause you know how to give me that. You know how to pull me back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lov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You don't want love. Take me now, hold me now, make me come alive. You got the sweetest touch, I'm so happy you came in my life. 'Cause you know how to give me that, you know how to pull me back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lov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You don't want love. Put it down, you shouldn't have give it to me good like that. Shouldn't have hit it like that. Had me yelling like that. Didn't know you would have had me coming back. You the one that I'm feeling, you the one that I'm loving. Ain't no other nigga like you. No, there's just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No, baby, just one, one, one, one. I bet you wanna know. That's Rihanna, You Da One， 在这样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啊，给我们一些热闹的暖和一点的感觉。那么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 就已经冷到这个程度了。 你看舌头都打结了，可怎么办啊？但是呢，春节的脚步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前两天刚刚收到了这个央视新闻推送的消息说，哎，这个春节的春运火车票抢票那个时间表哈，你们各位收藏一下啊，就发现说真的马上要过年了。 哎，真的是。 然后过了一个年以后就要到猪年了，哇，到了猪年之后有很多的就是新婚的夫妻计划想要一个金猪宝宝，那么他们也应该关注一下猪年的生肖邮票。那么在2019年1月5号，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也将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华殿开幕了。 中国邮政集团推出猪年生肖邮票也将同步发行。那么这次展览也是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展品涉及了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紫砂、木雕、铁艺、民间工艺等。 那这一次的生肖特种邮票呢，也是由韩美林设计的。第一图的名为“肥猪旺福”，你看这个名字 很有画面感啊。 对，就是这个肥猪肚里是藏乾坤的哈，憨态可掬，并且呢是一个非常奔跑的动态，表现得非常的活灵活 线啊，也非常的有喜感，象征着大家一起奔向美好生活。 这不就是有画面感的早安快跑吗？ 早安，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第二图呢，名为五福齐聚，是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同时出镜，其乐融融，也体现出了全家福的概念，也同样寄托了新春时节阖家团圆、五福临门的美好祝福。 是，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将会在1月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2月20号。大家如果拿着故宫的门票进院之后，就可以去免费的参观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冷空气活动非常频繁，早晨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降温天气了，所以要注意防寒保暖。 从上周六夜间起呢，到本周末，本市将遭遇两次明显的冷空气袭击。第一次出现在前天晚上，第二次冷空气将出现在明天到28号。那么到时候，凶猛的冷空气也会将最高气温直接打压到更低的状态了。 那大家注意多穿一点，防寒保暖。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来自好熟悉哦，王力宏的《十二生肖》。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有图片 battle 哦，思萌会不会秀肌肉呢？会不会呢？会不会呢？ 会不会呢？拜拜， 明天见了各位。 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 子鼠丑牛寅虎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寅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他的是地球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但我不觉得。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点在乎一点，铁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了，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了。鼠牛虎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 子鼠丑牛寅虎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虚构爱珠，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生肖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 现在就会了， 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 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春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